是懂懂的热闹的冷漠是拿出你的家乡想听着那么大其实世界不敢快来不快来在忙着看不到在你没想的上还能跟着何时是白一张纸是白天的小猪放进口更多就算你的一把葱声音别忘记别不下靠我在表板冠军这么说 拿出我的家乡想听着那么大是不是要叫我赶快来赶快来在梦中看不到在我没想到上还能跟着何时是白一张纸 我只是白白的小猪放进口更多就等你把一把葱人间散漫夜散多漫漫月光也会跟着我我不是孤独的傻子你笑我着我不需要嫉妒我任性的时刻满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刚刚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乔克叔叔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赵英俊的守候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你离开的出口变成我的缺口只有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总有人要远走总来不及挽留在分岔的路口在下雨的时候总有人要死还有 上来听歌，听到是FR 的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同名专辑当中。那这是一首非常流行风格的歌，歌曲展现了飞儿乐团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唱功和他的创作功力，名字叫做你的歌。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最要你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原因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宝宝你就爱的美妙，笑一笑跳动你大地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要把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那样伟大，我把地球缠绕在我的心中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像本节包，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木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成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亮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我 专属你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三个地点，我在墙壁上疯一疯狂，肩膀面具盖上再不渴望收藏。来的时候好方向，想轻轻摇光线，一两杯荒唐在那千万欲望。想你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关掉音乐，忙不忙？你刚才还不放？今夜过瘾，不知这样轻易喝酒，不知现场爱的气氛还是酝酿，情绪早已上涨。在这地点暖身，想不想等你复婚？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收藏。来到18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酝酿你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他上当不荒唐，演出的戏全满一场。想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节奏。Nothing tries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想干烈酒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既然一年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既然一年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既然一年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在这地点暖身，想不想和你复婚？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升腾。来开始的好烦。轻轻摇晃，先酝酿杯荒唐，再来填满欲望。荒唐荒唐不荒唐，天色的戏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 tries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节奏。Nothing tries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既然一边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既然一边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既然一边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梁静茹《现在开始我爱你》的专辑当中一首歌，蛮好听的一首歌。歌曲前面就有一段男生的独白：别因时间而感到沮丧，它是永远都无法被征服的。不管是在悲伤里、痛苦中，今天、明天、年复一年，时间它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这个就是人生。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眨的香声浪一如往昔 ，C'est la vie，C'est la vie，C'est la vie。做一个诚实的陌生人，走到了时光不知不觉的黎明，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 是心的眼泪流过了。 错过后更珍惜。 张杰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舞台》，这是2010年快乐男声在2010年9月16号发行的合集，总共收录了14首歌曲。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由宋永斌担任。 花开在悬崖，驱散挡住光的阴霾，闪亮的舞台，见证我骄傲的存在。用力的让梦想盛开，唱响我的未来，我的舞台，自己主宰，天上飞腾的血脉，无所不在，排山倒海，奔向所有的畅快，我的舞台，自己主宰，天上飞腾的血脉， 我的舞

要去吃，越诚心越闷，不越满心越累。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心疼，我到底来为你不想听。灰暗的天空，不见昨日的朦胧，你到底在想什么？爱已经结束，怎么说你都不清楚，活得好像风烛蜡烛。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我总是加倍包容牺牲，要去吃，越诚心越闷，我越满心越累。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到底哪里不想听。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叶培，他的歌声呢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声被誉为清新女声，告别了校园民谣时代的简单的单纯，而叶培开始经历了成熟女性的一个崭新的情感态度。接下来听到的是双鱼。 你还记得吗，在我初到海里的时候，有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那天然野生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 轻的打扰的身体和我 曾经记忆当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能够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当中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就必须忘记自己。来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 我会记住我们拥抱的温度，我会守护 you、yeah.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我是梧桐。刚刚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曹芳《孤单的独白》，继续往下走，听到的是郑秀文的《理智与感情》。 荧幕浮现的影像，那些人你我目无望，你正在关注谁的惊慌，地球上我们天各一方，多渴望可与你分享，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心，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脑海中不停地盘旋，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你是需要细细上场，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正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继续假装没一样没心慌，请你快看穿，还没到绝望，你希望我们来日方长。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总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你会不会是我的答案？ 说到小蛙钟汉良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成就的话，他就一定会要感谢到一个人，那么就是邰正宵，就是那个凭借着990周的玫瑰、千纸鹤、1001夜等等数字情歌红遍华语乐坛，小有情有王子、玫瑰王子的邰正宵。如果当初不是邰正宵的慧眼识才，钟汉良可能早就已经被 TVB 埋没了。来听到的是邰正宵的《升华的爱情》。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离别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是因为太多忍耐让心灵过于疲倦。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爱不能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

你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安静的在身边，不条件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But I am only human，我怎么不懂你多寂寞，承认了犯的错，不能失去你。 I don't make it home just for me， 月光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也剩一点。如果就你有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一种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曾经被宠坏的男人，最后一次机会换我忍耐，换我等待，不要真的弃绝。 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陈绮贞《表面的和平》，收录在了她的专辑《华丽的冒险》当中。这张专辑历时了三年啊，由包括了钟成虎啊、林心怡以及陈建奇等等音乐制作人的参与协助而完成。而且这首歌的 MV 入围了，并且获得了第17届的金曲奖的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 我也无所谓，你说什么都对，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世界，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汪苏泷2010年发行的专辑里面收录了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啊，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呢全都是由汪苏泷一人包办的，但是呢风格却不会因为出自一人之手而让人觉得特别的单一。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慢慢懂》。 小时候的我做着美的梦，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就算要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的梦的渴望。我一个人的信仰像太阳，散发着炽热的光，能照亮所有内心黑暗的地方。 在羽泉的歌声当中呢，相信有一张专辑大家特别的了解也特别的熟悉，就是他们1999年发行的这张最美的专辑。同是流行音乐幕后制作出身的陈羽凡和霍海泉包办的专辑几乎全部的词曲创作，担纲了其中4首作品的编曲还有制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最美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最美。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车厢，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1961年，邵氏兄弟出品的《不了情》这部电影一经推出就惊艳了整个华语的观影群，成为了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同名主题曲《不了情》呢，演唱之难，意蕴之深。那么这首歌不断的被人复刻重唱，接下来我们听到周蕙《不了情》。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歌是郭一凡的《堂吉诃德》。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明天见。 车流中，他骑着马，穿着个小盔甲，路人都在笑他傻。 他肩并从笑声中掠过，在这早已和平的战场，单枪匹马。他眼中高楼是巨人，科技都是魔法，偷窥当初的耳朵，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正义生下。沉默早已深了秋，都会已经破了冬，其实精神早就没了笑容。他荒唐而疯狂，挥舞理想的小脑，散发起世精神微弱的光。年年大的气势早已成为一出戏剧，在用生命捍卫的还能捍卫什么？虚妄又生长正义，想当理想背着空气曾经说过，曾到下，他从未曾到下。